笑脸，粉色笑脸赛晚霞。 爱是什么？ 记忆藏在书包，我纯真的你，我生命中的唯一。 退去，有一点孤寂，游荡无边夜里，下起了夜，流进回忆。有一种哭泣，看不见泪滴，那是心里发出的叹息。有一次伤心，从此不再痊愈，拧在心里安慰也多余。感情真是没有想的容易，眼看他一再重出现伤透人的结局，爱情也许就像拼图游戏，它总是身在哪儿出现，却在最渴望时它缺席。闯进无眠夜里，没有关系，他是我知己。回心转意，心决定变了，毫不犹豫。听过几个男人恋爱离奇遭遇，早知道如此，当时何必？

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

想当你的故乡，多么近。